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你本来就名为快乐，自然的角色，你应该看清楚自己多么的难得。爱若虚假，终将褪色。你是阳光和瑜伽间最美的颜色，你不该被懵懂眼神无情的扫射。爱若真实，又何不可？ 开场曲来自 Jolin 蔡依林带来的《迷幻》啊，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她出道至今被很多很多不管是专业人士还是一些歌迷朋友们都评价为啊，到目前为止的所谓的华语乐坛当中最高端的一个电子舞曲的作品啊。当然也可能是每个人的心中这个所谓的评判标准不一样啊，但是呢在编曲方面的确是摒弃了之前这种为了流行度所惯用的一些传统的 disco 的编配啊，而是用了一种很新的元素啊，同时搭配了一些电子方面的，还有就是 bass hook， 也终于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舞曲当中实现了一个成功的转型。迷幻来自 Jolin 蔡依林，同时也继续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我们的活力派节目直播，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收录在自己的歌单当中。你好，我是思萌。 爱情的美妙，小鹿在乱跳，为了你我抽烟喝酒统统都戒掉，点燃了我的细胞的火药。 心是最重要，快快乐乐吧。 little less on the wisdom tooth. And they wishing that the cookie was a kissing booth. Taste breakfast, lunch, and gin and juice. And that dinner just like dessert too. And when we French refresh, give me two. When I bite that lip, come get me two. He want lipstick, lip gloss, hickeys too. Oh, kiss me. We're so young, boy, we ain't got nothing to lose. Oh, it's just principle. Baby, hold me, cause I like the way you move. Oh, oh, oh, you're watching me. I can hear you sing. Oh, I love the dance. La, la, la, la, la, la. I love my tongue, I want it. Oh, you're watching me. I can hear you sing. Oh, I love the dance. 来自 Alicia Keys 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 New Days 啊，从01年出道的这位美国的歌手，当然也是一位作家，还是一位音乐人啊，还是一位演员，不光是有自己的专辑，有自己的单曲等等啊，一直在出很多很多高质量的歌曲，同时也是 Grammy 当中的一个常驻选手啊，这个曾经拿下了最佳新人、年度歌曲、最佳 R&B 女歌手、单曲，包括 R&B 新专辑，在后来的几届 Grammy 当中也是几乎包揽了很多 R&B 方面的一些奖项啊。OK， 我们继续来听，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来发现。 今天醒来黑着序幕，你微笑打招呼，突然流声无助，心痛的痛的痛的爱的念头，平凡街头漫画般的邂逅，情话要慢慢慢说。Baby girl 是渴望 be with you， 让我陪你陪你陪到 to， 可不可以天天天天 here for you， 爬着雪还是山坡多老土，想说请你请你请你跟着我走，亲密拥有，人生这样就足够。 累得过你也牵着个我，想每天手牵手，想陪着你做梦，别再当普通朋友，别不承认这感受，没有我你会寂寞。 就算是个心插队，你的可爱自然人无法拒绝。 是正常发挥。其实也没想过自己会沦陷，第一次遇见你我却发现内心摇摇欲坠。 Baby 这对你有感觉，但你选择多比我只好提早预言。 Baby 我的想法坚决，快答应我写下你的专属。 但是现在我是不是太错的位置？ Baby 只对你有感觉，但你选择多比我只好提早预言。 Baby 我的想法坚决，快答应我写下你的专属合约。

OK， 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节目当中，在今天依旧来跟各位分享啊，来聊一聊关于慢跑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益处、一些好处。在昨天我们聊到了关于慢跑对于肠胃功能的影响啊，包括啊还有后半部分，也就是当你在跑步的时候呢，你需要增加摄氧量，因此呢你的呼吸会加快加深，这个时候其实你的呼吸机是能够得到锻炼的，而且你的腰肌等活动的幅度也会增大，那么这对肠胃功能的增强也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所以呢你看经常进行慢跑的朋友啊，这个消化功能呢都是比一般的朋友要更强一些的。OK，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慢跑对于人体肝脏功能的影响。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家，我的肠子你最好听话，真没有感觉，保证是独家。总之有什么好尴尬，不信你不想要疯一下，你的闷骚闷到快爆炸，不用怕，我陪你等着嗨咖。 嗨到快融化，汗水是快乐的火花，气温要爆炸。 我的肠子你最好听话，真没有感觉，保证是独家。总之有什么好尴尬，不信你不想要疯一下，你的闷骚闷到快爆炸，不用怕，我陪你当个嗨咖。 嗨到快融化，汗水是快乐的火花，气温要爆炸。 每个人见眼我全都不要错过，痛快去感受。

性别和肤色、年龄、文化、语言、时代、观念、标准、眼光与我无关，无关。